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风吹醒我心灵嗅觉，还带着惊喜，默默递给我一朵小野花，带给我喜悦的春。你伴着我，带着老吉他吟唱山边水呀，深情注视我，笑在艳阳下，满盈我欢畅的夏。忘记流浪的岁月，挥挥手只留下背影，弹着老吉他，我依然吟唱，潇洒我清愁的秋。你已远去，无处觅游走，此情与谁共凋零，我孤寂的冬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天，雨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。九六九报天气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、偶尔熬夜、全年午休的天气主播林奇。今天是1月13号，星期六。北风啊，最近呼呼的吹了几天，留给京城一片美丽动人的景象。不过今天开始呢，气温稍有回升。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预计-7度，最高气温4度，南风1到2级，天气多云，空气质量凉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-7度到5度，而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为5度左右。接下来是北京各区天气。看到的是朝阳在-6度到4度，大兴和丰台在-7度到4度左右，而海淀在-7度到5度左右。说到冬天最受欢迎的水果，那肯定是非橘子莫属了。每次看着那黄澄澄的橘子，总是让人忍不住想多吃几个。橘子大家都认为它是水果，但其实呢，它还是有着极高医药价值的中药。橘皮的主要功效是解表驱寒、化痰降气，对胃部胀痛、消化不良啊也有一定的作用。而橘络呢，可以直接泡水喝，也可以在煮粥的时候加一点，效果也是很好的。最近这几天啊，市属公园内的7处冰场已经开放了，包括北海公园冰场、颐和园局部冰场、陶然亭公园东湖冰场，还有西湖冰场。听友们可以确保在防寒保暖的前提下去敞开了滑冰吧，但是前提啊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的全部内容，我们明天见。

啊，然后经典的歌曲就是难忘今宵，明天会更好，就是这一类的吧，大众广为流传的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天水楼开酒地取材，收到青睐，我在他面前却像隔着山脉，山伯和应该一封留言排山倒海，爱他的牵念把我说成呆，无奈这千年爱情在冒烟，祖先没传下来，达尔文的脸黑压压一片，情话都解不开， 高年限 多情容易被出卖， 高年不来， 缘分只靠等待， 高年未来， 那承诺太容易腐败， 外传到来， 结果总是一样坏。 Yeah, come on now, 马车的轮胎翻山越岭。都要表白，跑车跑得快，只为扫地。

打发一个一缕

心中被玉环苍天捉弄，我笑我狂我疯，天与地风起云涌，我醉一边朦胧，恩和怨时幻时空，我心一藏尘梦，生与死一切成空。